玫瑰送给你，表示我对你的心意。你知道玫瑰是多情，此情永不渝。玫瑰虽然无言，却能让你着迷。我更沉默无语，深情藏心底。但愿你知我的心，接受我的情。玫瑰送给你，表示我对你的心意。你知道玫瑰是多情，此情永不渝。玫瑰虽然无言，却能让你着迷。我更沉默无语，深情藏心底。但愿你知我的心，接受我的情意。我俩永远的在的心。